攻读《德撒洛尼前书》第一章，保禄和希尔瓦诺及蒂茂德，致书给在天主父及主耶稣基督内的德撒洛尼人的教会，祝你们蒙受恩宠与平安。保禄与本教会的关系。我们常为你们众人感谢天主，在祈祷时常纪念你们，不断地在天主和我们的父前纪念你们因信德所做的工作，因爱德所受的劳苦，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有的坚忍。天主所爱的弟兄们，我们知道你们是蒙召选的，因为我们把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不仅在乎言语，而且也在乎德能和圣神以及坚固的信心。正如你们也知道，我们为了你们在你们中是怎样为人。你们虽在许多苦难中，却怀着圣神的喜乐接受了圣道，成了效法我们和效法主的人，甚至成了马其顿和阿哈亚众信者的模范。因为主的圣道由你们那里不仅声闻于马其顿和阿哈亚，而且你们对天主的信仰也传遍了各地，以致不需要我们再说什么。因为有他们传述我们的事，说我们怎样来到了你们那里，你们怎样离开偶像皈依了天主，为侍奉永生的真天主，并期待他的圣子自天降下，就是他使之从死者中复活，为救我们脱免那要来的震怒的耶稣。